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彩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江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主持人赵亮。金庸先生离开了我们，作为他的书迷，纪念他最好的方式就是来诵读金庸先生的作品。接下来我给大家诵读一段金庸先生的经典名作《射雕英雄传》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段。郭靖沉吟良久，手指西方郁郁苍苍的丘陵树木，说道：襄阳古往今来最了不起的人物，自然是诸葛亮。此去以西20里的隆中，便是他当年耕田隐居的地方。诸葛亮治国安民的才略，我们粗人也懂不了。他曾说，只知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最后成功失败嘛，他也看不透了。我与你郭伯母谈论襄阳守得住守不住，谈到后来也总只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8个字。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中午的1:03，在环球旅行家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继军老师，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时段的天气状况。刘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嗯，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时段的旅游天气状况。 好的，早晨咱们讲了这个中国的天气，中午呢咱们主要是讲一下北半球。 嗯， 从目前情况看的话呢，整个是亚洲地区大部分地方天气还是不错的。冷空气的影响呢主要是在高纬度地区，现在有一股冷空气啊正在给这个哈萨克斯坦北部制造大风降温天气，未来呢这股冷空气会继续发力，预计啊今天晚上开始影响我国新疆地区，明后两天呢随着这股冷空气的继续东移南进，那么蒙古国自西向东将迎来一轮这个大范围的大风降温过程，累计降温呢这个基本上要达到10度。后天呢剧烈的降温应将持续，这个从总体来看完了后呢，这次这个蒙古国的剧烈降温呢还会伴随着大风，寒风凛冽，所以说呢到那个地方去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除了蒙古国之外，明天开始呢哈萨克斯坦 中南部也将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像南部城市啊，阿拉木图今天最高气温，为这个13度左右，明天呢最高气温就会跌到4度，后天继续下降，只有1度。那么这几天，那么呢，这个阿拉木图的降温就达到了12度，所以说呢，今后这个几天。在高纬度地区降温，这是比较明显的，其他地区天气总体还行。作为欧洲呢，整体来讲天气还算可以。只是呢，最近一段时间欧洲的降水呈现这个西多东少的态势，明后两天呢，在挪威啊、瑞典南部啊、伊比利亚半岛啊，还有法国、意大利，仍然呢有比较明显的降水出现，降水量级呢并不是特别大，主要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是大雨。其中呢，降水最严重的地区应该是意大利、瑞士和法国交界处，这些地方的话普遍是中到大雨，局地还会出现暴雨，去这些地方一定要注意临近的天气预报。那么在东欧呢，未来几天主要受高压脊的影响，大部分时间是以晴好天气为主。那么作为北美呢，今后三天啊，北美降水主要有两块，一块是在西北部，包括西雅图啊、温哥华等地，明后两天将有小到中雨。另一块呢，这是在五大洲以东地区，比如说爱荷华州啊，这个肯塔基州啊，还有一直到这个德克萨斯州这一条西南到东北向的狭长雨带。那么呢，受其影响，明天上述地区啊，普遍将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其中呢，降水最严重的地区应该是这个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印第安纳州、这个三个州的交界处，这块呢雨会更大一些。后天呢，雨带整体向东移动，扩展到美国东部沿海，强度呢有所减弱。那么呢，后天降水主要集中在美国东北部，其中呢，纽约、华盛顿后五天将有小到中雨。不过呢，即便是有降雨的影响，明后两天纽约、华盛顿的气温并没有明显下降，基本上还稳定在20度左右。所以说呢，假如去美国要注意这个五大洲以东这条雨带，这条雨带带来的降水比较强，局地会出现大暴雨。那么呢，去这个地方，一定要也要这个及时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总体来看，北半球现在基本上大部分地方天气是可以的，比较适宜大家去旅游。主持人， 好的，谢谢刘老师，我们下一个时段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北京时间中午的1:09，环球旅行家进入到每周三的旅行规划师，我是袁一。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给各位规划的这样一条线路，可能在名字上面大家觉得很熟悉，可是呢，你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很深度的去探索过这样的一个目的地？不见得。我们今天要去到的是北京的慕田峪长城。刚才其实在旅游天气预报连线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了这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老师跟我们说，好像目前咱们北京这一片天气还不错，秋意正浓，阳光也非常的灿烂，空气也很通透，但是像欧洲啊、北美啊，很多的地区都是处在一个降水的阶段当中，所以如果你没有什么计划要远行的话，其实今天的这样一条路线规划还是很适合各位在周末的时候出行的。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是来自慕田峪景区的副总经理罗星，欢迎一下罗总。 环球旅行家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慕田峪长城的罗星。 我们今天说一说您自己工作的地方哈，也是您天天我觉得在慕田峪长城景区待的时间应该要比在家里待的时间还要长吧。 对，现在基本上因为现在是属于旅游的旺季，现在基本上我们都是奋斗在这个景区的第一线，然后为全国各地和世界上的游客然后做好这个我们景区的服务工作。 基本上高峰期的时间段会从几月份持续到几月份？ 这次红叶节呢，通常来说是从10月中旬到11月的上旬，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 对，红叶节其实是一个传统的项目了，就是此时此刻正在举办的活动。 对，慕田峪红叶节呢，实际上是我们慕田峪长城景区，历史悠久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观光的一个旺季，也是我们举办五彩红叶节，包括这个登高望远的这个相关的，包括重阳节等一些传统的佳节结合起来的一个慕田峪独特的一个传统的游览假期。 有统计过吗？大概在红叶节期间到目前为止最高的客流量一天已经达到多少人了？ 最高的客流量能达到20000人以上。 哇， 对。 但是因为景区很大，所以其实进到景区以后也不觉得有多拥挤，对吧？ 对，因为慕田峪景区呢有8平方公里，所以说20000的游客呢散布在整个的这个开放段3公里长的长城上，实际上这个游览的体验呢也是非常好的。我们整个慕田峪长城呢实际上跟北京的其他的长城景区呢有自身独特的这个优势。俗话说万里长城慕田峪独秀，我们整个长城的这个植被覆盖率非常高，达到95%以上的森林植被覆盖率，整个的空气的负氧离子含量也是很好。在现在呢，就是正好是慕田峪长城这个红叶节期间，我们整个的这个观看的景观呐、然后各种树种啊，尤其是红枫啊，各种的柏树啊，各种五颜六色的感觉，让游客呢都是赏心悦目，然后自己拍照呢和个人游玩呢都是很好的一个时间段。整个的20000的游客在3公里长的长城上，实际上是一个很好、很一个低密度的一个游览的一个体验， 并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参观的体验。 对对对，就跟。就是在黄金周时间大家看的长城上拥挤的这个场面是截然相反的。 明白。 这也是为什么慕田峪长城现在受到了国际上很多的这个国际游客的这个深受的这个喜爱的原因，因为它的这个游览体验不同于其他的这个北京的其他长城的，是以独特的游览体验的方式。现在我们整个景区的这个游客40%是国际游客。 对，因为我昨天还在节目里面，前天我们咨询的时候还在节目里面说，我说上周四我去五棵松看了那个 Sam Smith 的演唱会，他是周三的晚上到的北京，因为他是亚洲巡演嘛，就是英国歌手，然后他呢周四的晚上要在北京看演唱会，周四的上午他就去爬了慕田峪长城，还发了微博，就他的歌迷们都非常兴奋。 对，现在基本上不到长城非好汉，大家都知道这中国人说的，所有来中国的来北京第一次游玩的国际上的游客基本上都会来长城和天安门和故宫，是作为必游的这个景区景点。 对， 所以说慕田峪长城呢这面呢因为很好的这个游览体验，也深受了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游客的这个喜爱，我们基本上包括国外的这个著名的明星，包括运动员也在到中北京来，都会到慕田峪长城或者是说其他长城，但很高的比例是到慕田峪长城进行参观游览。在他们的 Facebook 上和 Ins 上做个人网页的这个宣传和展示，然后大量的这个粉丝跟帖，然后也会有一些对我们景区也很好的一个宣传带动的一个作用。 能说一说就是慕田峪长城跟咱们北京其他的几个长城，除了您刚才所说的植被覆盖率以外，还有哪些优势或者说不一样的地方吗？ 就是我们慕田峪长城呢 的长城的建筑本身也有很好的一个特点，它是双面夺口，这是跟其他的长城段有巨大差异的地方。它这两边都是长城外和长城内的都是有防御性的垛口的这个设置，这说突出了这个穆天宇长城的这个军事的一个重要性的一个意义。第二就是我们这个观台设置的建筑形式是不是一样的，就跟其他的长城，包括我们的很有标志性的正观台，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穆天宇观，它是由三座空心敌楼连接而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敌台，它的这个建筑形式是整个万里长城段上是独一无二的。然后同时呢，穆天宇长城段的这种敌台、铺房，还有这个堡都是密集。我们整个3公里长的这个开放段长城，一共有26个敌台和铺房等，所以说基本上100米左右就有一个这个相应的这个敌台。这密集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同时我们这个因为山体的原因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起伏和错落，整个的这个立体感非常强，这是很好的一个拍摄的一个效果，作为一个长城和很好的一个植被作为一个拍摄的一个背景。还有我们长城本身呢，还有一个内支长城和外支长城，这也凸显了这个防御的一个重要性。外支长城就跟这个角楼似的，就是比如说故宫还有这个原来北京的老长城都会突出一部分作为一个角楼，这样的话 长城和长城之间的连接的那一块，对吧， 连接那块会伸出去一个敌楼，这样的话会有利于防御长城的两侧，这样的话就是防御的这个效果会更明显。 对， 所以说包括内支长城和外支长城，听众们如果有机会能到穆天宇参观，就能感受到穆天宇长城的这个特点。 但是我个人还挺好奇的，就是从您讲述的各方面，其实穆天宇长城的游览体验都是很不错的，为什么好像从游客的密度上来感受好像没有八达岭这么的密度高，是不是因为跟去到穆天宇长城这个交通方面的便捷程度也有关系？ 对，因为八达岭毕竟来说是开发时间比较早，然后在国内的这个知名度比较大，然后同时呢它八达岭长城呢也是享誉世界的，也做了大量这种外事接待的工作，所以说呢国内的游客呢通常意义上说长城呢可能对八达岭的这个第一印象，对，最先知道，对， 它出道早， 对，出道早。穆天宇长城呢属于在北京第二批开发的这种长城的这个景区，真正这个国家批准呢实际上是在82年的时候获得了这个国务院的批准，83年正式开始进行长城的这个修缮工作，我们穆天宇长城正式对外开放实际上是在88年，今年也是穆天宇长城开放的30周年。 其实大家平时也会口口相传有句话叫什么万里长城穆天宇独秀，这样一句话， 对 对，是有人这么说的，挺多人这样承认这样一句话的。 对，万里长城穆天宇独秀呢，实际上是我说穆天宇长城的这个植被覆盖，包括它的这种各种树种，从这个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有不同的这个景色呈现在游客面前。比如说我们3、4月份就在 春天的时候。 都满山开了这个杏花还有杜鹃花。 哎，你们那边距离市区其实还是有60-70公里的吧， 60-70公里。现在去的方式呢基本上从京承高速，就如果自驾车的话从京承高速，从宽沟出口就可以，一路上就会有相应的这个指示，道路指示就能到达景区，交通也是很便捷的。然后 只不过很多人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除了自驾以外公共交通也是可以直达的。 对，公共交通我们去年呢也跟那个公交集团和前门集散中心进行了这个长期的合作，也从这个前门和东直门交通枢纽，然后发这个交通的这个旅游直通车到穆天宇景区。 大概单程需要花多长时间？ 单程1.5小时左右而且票价也是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 很亲民， 对，很亲民的价格，是单程30块钱它因为是一站直达，走高速。 对对对，我们刚才在说，我为什么会问您说距离市区是不是60-70公里？除了问交通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3、4月份的时候漫山开了杏花，但是因为咱们北京入春其实还相对晚一些，所以我在想说京郊像穆田峪那边会不会春天来得更晚一些？按理说感觉距离这么远，可能春天是不是到4、5月份才会能看到一些苗头？但其实并没有，什么从3月份开始就已经有各种花了。 其实3月底到4月初，尤其是在清明节前后，清明节也很多人踏青嘛，也有登高的这种习惯。 对。 然后那时候呢，景区也是很多的这种游客到慕田峪进行一个观光游览。 嗯、 那时候的这个满山的这个白色的这个杏花也是非常漂亮的。现在慕田峪长城呢，我们官网还有很多的这种百度上的这个照片，都是三四月份拍摄的这个满山的杏花。 咱们来一一数一下哈，三月份的时候有杏花，再往后还有什么？ 再往后呢，就是六七月份的时候，就满山就都是翠绿色的，就是，当就我们树种很多，柏树，还有这个，板栗，还有核桃，还有这个我们自己当然就种了大量的这个银杏树，但那时候整个山体形成的这个颜色都是 层次感 很强。 其实就在这个时候颜色就是很丰富的 啊，这时候颜色是最丰富的，实际上是。十月份的十月底到十一月初的时候，是我们慕田峪长城红叶节嘛？当然主色调是红色，当然还有穿插的一些黄色， 像银杏、 银杏， 包括像黄栌的有一些颜色是偏黄一些。 对对对，现在的我们也有说法叫五彩红叶节。 嗯， 红色是主色调，但穿插的有一些绿色、黄色，还有一些这个稍微深一些的颜色。这样的话，背景是非常漂亮的。我们慕田峪的微信公众号上也。不时的推出相应的这个宣传的这个游览的攻略，然后有大量的这个照片，包括很多这种摄影老师也喜欢去慕田峪进行相应的采风和创作。 嗯，在微信上怎么找你们的公众号？ 在微信上输入慕田峪长城，然后检索 就 能搜到慕田峪长城公众号。 就带 V 的那个就是。 对对对对。 你的新浪微博呢？ 新浪微博也是慕田峪长城。 嗯， 对。 像现在门票是可以是需要提前在网上购买，还是说直接到了门口再买就可以？ 现在我们可以在长城网上，我们自己的官网，还有我们这个，基本上大家使用的 OTA 的网站都可以进行一个长城门票的一个购买。 嗯。 购买方式就直接获得我们慕田峪长城的这个二维码。通过二维码直接刷闸机就给通关了，就不用到窗口进行 换票 ，对，不用纸质票，就省去了。 现在二维码可以刷，非常方便。 啊，对，省去了排队的这种麻烦， 嗯、 就提高了这个我们通关的这个便捷和效率。对 对、 嗯， 停车呢？你们那边停车大概是在什么位置？ 停车是在我们综合服务区，我们综合服务区是按2014年 APEC 的一个重点配套项目、 嗯， 也是不同于其他的风景名胜区。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我们整个景区大部分的停车位是在地下、 嗯、 主要是为了保护这个周边的生态环境和这个植被、 嗯、 大家都去过很多风景名胜区，但大部分风景名胜区都是露天的停车， 对对对， 不会有这种地下的停车位的设置、 嗯、 但是我们就出于这个环境保护的这个理念吧、 嗯、 也会这个投资了3个多亿建设了服务区、 嗯、 然后呢地下2层有1000多个停车的这个车位 还是比较充足， 比较充足，对、 嗯、 周边有一些这个大巴车位，对、 嗯、 也会满足这个旅行社呀还有一些团队的这个出行的这个需求。 嗯嗯嗯，因为我自己是当妈妈的，所以我有时候推着孩子，就是如果推童车出门的话，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也替大家问一下、 嗯、 就是从地库上到地面进入到景区有专门的婴儿车的通道或者是特殊的这个通道吗？ 有无障碍通道、 啊、有无障碍， 而且我们现在也开放了对这种行动不便的人士，我们也经常就前段时间这个中国的这个残疾人的这个奥运冠军也到我们景区进行游览、 嗯、 我们完全是一路绿灯、哦、当然所有这些服务都可以向我们游客正常的这个敞开，包括乘坐轮椅，对、 嗯、 我们去年也做了和今年也做了大量的公益活动，就包括这种、 嗯、 行动不便的这个残疾人士我们也可以开放免费的登长城这种活动、 哦嗯、 体现了我们企业的这个社会责任。 嗯， 我们不仅仅是能把车开到长城的，而且我们一路的通过我们的保安和我们景区的这个员工， 嗯， 能帮助他登上长城，抚摸感受长城中国的文化。 嗯 嗯， 所以配套设施这方面其实还是挺健全的。 不仅仅硬件，我们服务也很到位。 对对对对、 啊、 软件和硬件都非常的周全。 对， 嗯，那也跟我们再详细介绍一下吧。在现在大家如果去到慕田峪长城，不是正在举办这个五彩红叶节吗？除了可以看那些美丽的颜色色彩之外，还有没有一些相应的活动？ 活动呢，实际上我们这个经常会举办一些新的有意思的活动，包括刚才您说了， 嗯、 你有这个亲子的活动， 对， 我们 有亲子需求， 亲子需求， 对， 对，我们前段时间和这个腾讯和中国这个探月基地做了这个中秋赏月的活动， 哇， 啊，当时是也请了这个天文的大咖， 嗯， 架设了这个天文的专业的这个天文观测望远镜， 嗯。 然后当然有现场互动呢，也有一些天文陨石的一些小奖品，然后包括参加整个活动的每一个小朋友， 就在长城上吗？ 在长城的平台上，对，加上望远镜，因为大家都知道整个北京市的这个背景的城市灯光背景污染很厉害，大家光源太多，大家看不着很多的星空，包括银河都看不到，看不出很清晰。但我们长城上，第一个海拔很高，第二个没有背景光的污染，所以说是很适合做星空的这种科普活动的 观测。 我们今年呢做了，我们以后呢还希望这个每年继续做下去这种亲子类的活动。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些大量的这种互动的类的活动，我们长城也会有这种直升机的游览，还会有我们自己推出了长城酒店的项目，也可以让北京的周围的这些一日游或两日游的这种家庭能到长城去感受长城文化，参与到整个长城的保护中来。我们明年也会推出这个长城的这种修缮的这种活动，或长城的更多的这种科普活动，让大家不仅仅是来游览长城，能在长城上进行一个攀爬，拍个照片，还能更多的了解长城的 文化， 长城的修建的历史，还有长城砖的修建的过程，长城烧制过程和砖是怎么制作的，和怎么这个一块一块的 垒成 修建成长城的。 对，这背后的故事其实都是中外游客非常好奇的点。 对，而且让他能不仅仅能感受到，还能参与到过程中来，这样的话让他能更好的对这个文物保护，包括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的历史能切身的感受得到，然后也希望他能多帮宣传我们长城的文化，因为像北京也做长城文化带的这种这个设想，包括北京是三个文化带嘛，长城文化带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说我们也借助这个长城文化带的契机和华游打造全域旅游的这个契机，要把我们慕田峪长城打造成一个这个全世界人民到北京来游览的一个旅游目的地，这是我们所期望的和发展的目标。 非常好，这个互动性体验性都为大家考虑到了，所以我们今天正在跟大家介绍到的是正在进行当中的慕田峪长城的五彩红叶节，时间是从10月底，其实就是此时此刻，会一直持续到11月中旬，具体的也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结束时间嘛，就是还是看着天气， 看天气，如果要是降雪或者是要下雨刮大风，可能会对这个时间会有所缩短，如果这段时间天气特别给力，天空特别晴朗，所以说 像今天这样的天，如果可以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很利于大家的观赏和游览。 对，而且拍照会效果非常好， 非常棒。那么今天大家如果在我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关于慕田峪长城的一些游览的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告诉我们就可以了。今天罗总在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稍后呢也要请罗总为我们大家规划一下，如果您想留更多的时间给慕田峪长城以及周边的一些游玩的地方，包括美食可以怎么去体验，我们稍后也请罗总来给我们好好的规划一下线路。环球旅行家今天的旅行规划师，我们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峪长城，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铺峰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七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乐，这里有你要的乡愁。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山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以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棒。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慕田峪景区的副总经理罗星，罗总在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上半段跟各位详细的介绍了一下最近正在举行的五彩红叶节，但是如果各位想要去到那儿的话，既然已经驱车70多公里到了那儿了，其实可以留更多的时间给慕田峪。那么我们也再次欢迎一下罗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嗯，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咱们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规划一下吧，如果想要当天往返的怎么个玩法，想要住一晚的周边是不是有什么值得推荐的住宿呀，包括美食啊可以感受和体验一下的。 嗯，如果要是当天往返就一日游的话，建议呢还是可以去考虑两个景点。如果要是周末的话，因为雁栖湖它有这个灯光，因为 APEC 的会场，所以说可以上午呢先驱车到慕田峪长城景区，相对来说半天时间呢也是可以游览整个的这个长城的，感受长城文化的。然后中午呢可以在慕田峪长城景区周围的有很多吃红鳟鱼的地方，大家都知道怀柔红鳟鱼和板栗比较有名， 非常有名， 可以在慕田峪这个淮黄路周围有很多这种比较有特色的这种吃鱼的这种饭店，可以吃一些红鳟鱼还有当地的怀柔板栗，然后进行一个品尝。下午呢可以去雁栖湖景区进行一个游览，包括这个雁栖湖的一个环湖一个步道，可以相对轻松的体验一些这个很优美的 APEC 的这个国际会议中心的会场，还有整个的这个有儿童的一些体验的一些游戏项目。然后稍微晚一些的时候，应该从7:30开始就可以看一些这个雁栖湖的这个灯光秀， 应该是周五周六晚上都有， 周末都会 有，周末都会有，对、这样的话他晚上应该持续到9点多9点半啊、所以说这是一天，当然观看一些，然后就可以感受一些，就可以返程了。这一天就会相对来说会比较 充实的， 充实的， 但时间会比较赶， 时间会比较赶，会比较辛苦，对。 对， 但是下午这强度应该比慕田峪那个稍微要轻松一些。慕田峪毕竟爬长城吧，相对说还是辛苦一些。下午呢，在环湖 那个坡度高吗？它是陡峭的那种类型吗？ 陡峭是我们是往西走，就是因为靠近剑寇那边，随着山势的变化是越来越陡。往东边这边就相对来说比较平缓。由东往西逐渐的是越来越险峻。我们是从我们内部叫19号楼到20号楼，20号楼是我们开放段的最西边的一个低楼，那边是最不好不利于爬的，大有400多个台阶，对，而且是中间没有休息的地方，从底一下攀爬到上面，那块是比较有挑战性的，比较挑战性的地方，但是很多游客都能攀到的那儿。我们现在正在规划，是不是可以把20号楼专门设置一个长城慕田峪好汉的一个打卡点？ 对，可以放一个这样的网红打卡点。 对，还有一些这个游客呢，实际上也，当然我们是不建议啊，游客呢也。出了我们这个长城的景区，还有一些这个自然长城段进行一个游览，但我们倡导要保护长城，不要进行破坏。对， 因为那些地方毕竟还没有经过开发， 对， 如果人为的自行的先进入的话，可能会对于文物有一个破坏和损坏。 对，我们也不倡导这个，但是也有一些驴友会做一些公益上，对，猎奇一下，他当然他也是有些时候这个捡拾垃圾啊，或者一些公益性的活动。 长城上面捡拾垃圾这个事情，其实有一段时间大家还是挺热议的，你们现在还是依然通过人工的方式在进行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对吧？ 对，现在我们景区都是通过这个人工搬运的方式，来把这个垃圾进行清除出去的。他现在这个，因为随着游客量逐渐增加，我们这个长城上相隔一定距离都会设置这个垃圾桶，这种垃圾桶的设置，而且不断的要进行更换，所以说我们这个环卫工人也非常辛苦， 是， 所以说这个也有媒体对。专门针对我们这种环卫工人进行了这个，因为大篇幅的报道，它是从慕田峪开放一直到现在，作为一个兢兢业业、扎扎实实工作的一个环卫工人，工作了30年，所以说确实默默的付出也是让大家很感动。 对，所以还是倡导大家在游览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管好自己手里面的这些废弃物， 对， 最好是能够自行带下山， 然后把一些垃圾都自己的能带走，然后还有一些要保护长城，不要乱刻乱画。 对，您刚刚在给我们推荐线路哈，不好意思打断了。 好， 然后说了一个当天往返的相对要紧张一些的行程，然后也可以玩的稍微松快一点，是吗？ 对，相对轻松一些呢，就是可以把这个两日游，可以在怀柔呢，因为怀柔有很多这种住宿的民宿的酒店也是比较特色的，前段时间也大家都能在网上能查到相应的，北京大概有140家民宿酒店，大概我看有60-70家是怀柔的民宿，而且在慕田峪长城还有周边的一些这个乡镇也都设置有很多的零星布置了很多的有特色的这种民宿酒店，也都非常不错啊，包括开发很早的那种泛奇路上，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现在渤海镇里有很多这种民宿酒店有比较有特色，大家也可以自行在网上这个查询一下。这样的话在慕田峪呢就可以，或者在整个怀柔的，因为怀柔打造全域旅游嘛，还可以有一天第二天的这个早上呢，如果对这个中国的这个佛教文化比较感兴趣，也可以去这个红螺寺上午进行一个参观游览，它是作为这个北京的一个千年古刹，也是有这个很长的一个历史了，然后那个文物保护的也，那个大殿保护的也很不错，然后它也有一个后山，山上也有一些这个佛教的这些佛像，也进行一个参观游览。 这些地方距离慕田峪长城驱车的时间大概都在多长时间？ 驱车都很方便，大概半个小时，因为整个怀柔的那个交通还是很方便的，现在这个时间去不会面临这个堵车的问题，而且全程呢红绿灯特别少，乡村的道路本身也是一个参观的一个沿途的一个景色， 对， 也会你开的会很舒心，然后同样的也会赏心悦目的感受，你不会时间过得很长很焦躁。 这罗总根据自己的经验给我们推荐了一日游或者是两日游的这样一个线路游览的方式哈，咱们再稍微往远了看一下，因为现在是正在举办 北京最美的世界当中举办这个最好看的五彩红叶节、 嗯、 再往后其实天气就开始转冷了，进入到冬天。慕田峪大概在冬天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们那儿每年的初雪会在什么时候？按照你的经验， 因为慕田峪怀柔嘛，它相对来说是个山区，要比市区里的温度要低4到5度左右、 嗯、 最冷的时候能-20度。关于降水呢，基本上是每年可能根据这个情况，有些时候提前的话10月份就会降雪。 去年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因为去年北京的雪就根本没有。 去年是很少，去年最大的一次雪我印象中应该就是在今年下的，今 年 清明节的那场雪特别大、 哦、 它的那个降雪应该我感觉应该有10公分， 积雪这么厚？ 对，10公分差不多。 哇， 嗯，非常厚那次大雪。 积雪之后的慕田峪是不是反而也会吸引到很多游客？ 对，每次下雪的时候有很多摄影爱好者去拍长城的雪景、 嗯、 长城我们号称慕田峪长城独秀秀美著称、嗯、但是雪中的长城，冬天的长城更能显出它的这种巍峨和挺拔、 嗯、 还有它的这种萧瑟 啊， 就不一样的感受。 墙体的颜色它是自带那种冷色调。 对，很多南方的游客呢都喜欢这个下雪的时候，因为它本身也没见过雪。 对于我们南方人来说确实很少见。 很少见雪。 对。 然后同时长城的雪景也会非常吸引这个南方的游客和国外的游客。 对。 所以每到下雪的时候，我们当天也都是个人流高峰，但对我们了景区来说有很大的这种挑战，也是 安全 问题。对，因为山区嘛，有很多这种安全保障必须做到位、 嗯、 其实这几次我们这个外事接待，但没有说冬天的，其实外事接待那有两次外事接待我特别有印象。我稍微转换一下话题。 可以可以，很想知道这样的一些内幕消息。 对，因为我们慕田峪长城的这种外事接待啊，每年都会特别多。最印象最深的两次呢，都是接待美国的这个国家元首，就第一夫人。 嗯， 其中是第一次是这个米歇尔就是、嗯、 奥巴马 的夫人、 嗯、 对，是在2014年3月份去慕田峪长城、 嗯、 带着他两个女儿、 嗯、 当时呢我们整个景区呢是还属于一个开放的一个环境，就是游客没有清场，没有闭园、 哦、 还是有很多游客、 嗯、 奥巴马夫人呢就是美国的第一夫人也是很随和的，也跟很多的游客进行一个打招呼、 嗯、 也很好的互动、 嗯、 当然美国的那个安保人员都是彪形大汉， 对对对， 然后很魁梧、 嗯、 一脸严肃，但是整个的活动来说他们都是特别兴奋、 嗯、 我们在长城上也给他们颁发了这种长城好汉的纪念证书。 爬到19号楼了吗？ 他们爬到19号楼了，而且是坐了我们那滑道下来的、 啊、 他们的两个女儿和米歇尔都特别喜欢做那种相对有一定娱乐和刺激性的这种滑道项目。 哎，那个滑道是不是坐那儿的是吗？是那种 是坐的滑道，然后有一个控制杆、 嗯、 能加速减速，然后通过这个滑轮、 哦、 然后从整个的这个滑道从长城上一直滑到长城下面来、 哦、 整个的 大概有多长？ 总长得有个1公里、 嗯、 啊，然后整个的这个游览还是比较刺激和有挑战性的， 挺有趣味性的。 对，然后他攀爬完长城以后也给我们景区留下了他的感受、 嗯、 啊，感受写的还是挺有这个 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写的那句话。对，这就是这用咱们的网络语言说，这不就是现成的买家秀吗？ 我们很注意这个外事接待的这个嘉宾的留言、 嗯、 啊，他们每个接待以后我们都希望他对一个攀登长城的这个感受啊进行 留下自己 的这个感受啊、 嗯、 米歇尔他登上长城以后呢，就是留下了长城是中国伟大的奇迹、 嗯、 然后这次攀登呢留下深刻的这个印象、 嗯、 然后这是第一次这个印象比较深的。第二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去年、 嗯、 川普的夫人也是到中国进行一个国事的访问、 嗯、 当时是星期五，川普和习大大呢去这个 习总书记、嗯 嗯、去越南、 嗯、 然后呢他的那个第一夫人和他的女婿、 嗯、 他的女儿没来，很遗憾。 你们很想看他的超模女儿。 对对，超模女儿、 嗯、 对，但是他的女婿也来，女婿也很高很帅啊、 嗯， 也到了长城上进行了一个参观体验，一身的这种本身是模特嘛、 嗯、 很有这个风采，很有范儿， 很有型、嗯、 就很有型，穿的高跟鞋爬的长城、 啊，一身的穿的黑的风衣， 穿的高跟鞋，这个大家不要轻易效仿，有点危险。 他可能走 T 台走惯了吧，可能不穿高跟鞋都不习惯， 有可能，有可能。 所以说这个确实我们，哎，感受也很奇特啊， 嗯， 就是他很保持这个很好的一个风度， 嗯， 然后对长城的游览也留下了自己的这个感受， 嗯， 所以这两次的这种。这个一级接待吧，给我们这个慕田峪也是以很好的宣传的一个契机，同时呢我们也是完成了这个国家交给我们的这个外事接待的任务， 是非常棒，嗯，所以大家真的有机会可以去慕田峪，说不定就可以偶遇到哪一位你所崇拜的人，不管是政要啊或者说是明星，很有可能他们来到北京都会选择去慕田峪长城打一个卡， 嗯 嗯，所以在周末的时候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对，我们慕田峪长城以后也会针对重要的外事接待或重要的这个影视明星和运动明星他们的旅游览的线路专门告知游设计完，告知游客他们是到哪个地方， 在安保级别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告知， 让他们告知他们是他们走到了哪儿，然后在哪块做了些什么事情，然后让他们游客也都能感受到我选择一个 第一夫人的路。